食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健康四小宝可以令顽症细胞自灭，阻止扩散，抑制顽症基因活化和预防病变。 发平由衷啊，第一部分完噶啦，做埋呢一节，咁希望如果大家想继续听到发平由衷嘅话，就支持一下啦，因为呢个就系、是最后一讲啊，其实佢仲有十几个古仔嘅，但系咧就系、是、另外一个一本书噶啦，咁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咁啊支持巴打台啦，吓、啊、like 追踪 share 订阅。因为巴打台有些新片刻呢，下个礼拜肥兵所说呢，开始有些财经节目、啊、有些商业的节目做，那我们这些就开始淡出网台，即淡出巴打台，那会有些声音专栏，有些这类的，或者小兽与大壮，那有些文章啊，黄又好蓝又好，那不是牵涉很多的政治事件，或者一些观点呢，可以觉得写得好的，就直头就只是在这个巴打台出啦，因为始终都系自己成日睇书，咁啊，其他嗰啲咧就要喺大飞看天下，咁大飞看天下其实都唔会再喺巴打台度录噶啦，因为咧啊自己都冇能力，因为佢哋本身都省减紧人手，即系唔可以话夜晚啊去录，咁再加上我日头嘅新工作啦，咁亦都冇可能话成日翻。巴打台唯有就是、自己看看、大飛看天下怎樣做法、啊、始終都是成，但是對於我們來說、啊、有時即近期有些事要回大陸的話，始終都是、哎、覺得很麻煩，但都是啦，始終 要做的事，要成的事都要繼續的。今天呢最後一宗案呢，就是匿源女護衛殺夫案，其實一家人平平淡淡都挺好啊，跟最喜歡的人一起、啊、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其實又有多少人真的可以實踐到無憂無慮的生活呢？正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以下這宗案的審訊就是來自一個家庭的悲劇。被告 K 內地人，審訊的時候52歲，1988年與前夫 F 即是死者香港人，死的时候59岁，在内地结婚，第二年就生了个仔 C 和 K 前后在1995年和1996年获批来香港生活，一家团聚。刚刚开始的时候生活和谐，住在沙田沥源村一个公屋单位。 F 在中国旅行社工作，任职外勤收件员。1997年金融风暴期间， F 被中旅社解雇，虽然获赔偿23万的遣散费，但 F 并没有将那笔钱用在家庭的开支上，失了业之后成日都觉得不开心，沉迷于饮酒赌钱，这笔可观的赔偿金在一年之后就洗晒了。虽然 F 曾经短期任职保安员，但很快又再度失业，在一次中风后行动变得更加不灵活， F 开始饮烈酒，还经常饮醉，有暴力倾向，成日用粗言秽语、啊、辱骂 K， 也都打过他，又强行跟 K 行房， K 有时心情很差都没办法，无奈地配合。其后 K 决定不再同 F 同房，走咗去仔嗰间房度瞓，瞓地下。有次 F 饮醉咗之后情绪暴躁，用菜刀劈个仔嘅房门。K 虽然好惊，但从未向外界求救，一直哑忍。另外，由于经济嘅问题，佢房门一直都冇更换或者维修。只是用徽章将它破烂的位置贴了上去。对这个困局，加上个仔又欠这个财务公司的钱， K 曾经想过自杀，但唔舍得个仔，最后尾都决定坚强咁面对生活。有一段时间，佢一日做两份工，去维持家庭嘅开支。放工之后仲要打理家务，疲于奔命。有时收入实在太少啦，就向政府申请低收入家庭津贴，但经济嘅环境稍有好转，就即刻唔再领取，宁愿靠自己双手赚钱过活。到2013年 ，K 工作实在太辛苦，唔能够再支撑呢个沉重嘅家庭，于是决定同 F 离婚。因为离婚之后 ，F 可以申请综援过活，亦都能够减轻 K 嘅经济负担。二人离婚之后 ，F 申请综援，同时房屋署安排咗一间位于元朗临时嘅中转房屋提供俾 F 暂住，然后等候迁往其他嘅公屋单位。但 F 嫌元朗太偏远，于是就同 K 讲：如果你想喺度住都得，住到你分配到沙田间屋先至讲啦。K 喺庭上作供嘅时候，虽然我同 F 冇爱情，但点都有感情，相处咗咁耐，我都好乐意俾佢继续留喺沙田呢度。睇嚟 K 系一个有情有义嘅人，而且喺庭上冇将 F 塑造成魔鬼咁为自己辩护同埋脱罪。佢话 F 净系饮咗酒之后先对佢拳打脚踢嘅啫。喺2014年2月 ，K 喺马鞍山某屋苑任职保安员，虽然每日工作12个钟，但系由于上班路程唔系咁远，而且人工比旧工作多咗，佢几喜欢呢份工。直到2014年嘅3月3日，工作咗12小时嘅 K 带住疲倦嘅身体翻屋企。翻到屋之后，佢坐喺张凳嗰度休息。F 要求 K 买外卖俾佢食 ，K 回答讲：我好攰啊，转头先买啦。点知毫无征兆之下，前夫竟然用一个又大又重嘅扳手，即系士巴拿，向 K 嘅头哼咗一下。当时 K 嘅前额已经受伤，流紧血。K 形容流血嘅程度，直头系遮住咗佢整个嘅视线。佢即刻向后褪，无意中攞咗把铰剪。佢警告 F： 你唔好行埋嚟啊！我手嗰度有铰剪嘅。然后 F 冇理会，继续走向佢。于是 K 就将剪刀向 F 嘅身体嗰度乱插咗几下，令到佢受咗伤，坐喺沙发上高。呢个时候 ，K 用手抹去血面上嘅血，睇到 F 被自己插伤，急不及待跑往其身边，睇下佢受伤嘅情况。佢行到 F 嗰度，就被 F 推开咗，跌低咗。之后又行埋去佢身边 ，F 又用个士巴拿打佢个头，于是佢抢咗个士巴拿，剥佢个头。K 喺度抑述紧，喺激动嘅情况同埋愤怒嘅底下 ，K 用士巴拿将 F 嘅头打至重伤。呢个时候，个仔师开门入屋 ，K 吩咐师立即报警，并吩咐师唔好捉摸个沾满鲜血嘅士巴拿。师即刻出门向邻居求助，直至救护车到达，两母子护送 F 到楼下交由救护员医治。好不幸咁 ，F 入住咗加护病房第五日，感染咗住院常见嘅肺炎并发症，离开人世。K 即时干犯严重伤人罪，升级为干犯谋杀罪嘅妇人。验尸报告指出，死者嘅头部被钝物击中多达13次之多。K 被问到有关呢件事嘅时候，佢记忆中已经好模糊，并且讲唔系验尸，我都唔知道自己原来剥咗佢13下咁多。至于 K 用剪刀插中死者嘅身体，其实就系皮外伤。经审讯之后，陪审员裁定被告 K 谋杀罪名不成立，但基于被激怒，误杀罪名成立。判刑嗰日，好多人 好早就是法庭清審，通常法官的判刑大多受幾項因素影響，例如案情的嚴重性、被告的心理評估報告、求情、被告對社會的危害性、以往的案例等。主審法官讀出心理學家的報告，專家評估 K 多年積壓了很多的生活不如意、不愉快的事情，而且不善於向人家的表達，重犯的機會屬於中等，需要繼續接受輔導，直至學識處理好自己的情緒和人際關係。另外辯方大狀亦將十封求情信呈給法官，寫求情信的人很多都是自發性地寫的，包括個仔C、K 的包妹，他居住在廣州，在信中他認為 K 是自衛但下手重了，希望法官輕判 K。 另外亦都有 K 的前任上司和同事的求情信，證明 K 是受到上司和同事的愛戴，除了親屬和工作伙伴之外還有街坊。張超雄議員、議員助理廖小姐、教會牧師所撰寫的信，以及同樣遭受過家暴的同路人聯署信等。從很多人的求情信裡面看到 K 在眾人眼前是一個好人，而且當他還押小欖精神病院的期間亦有主動幫助院友，所以眾人都希望法官能夠從輕發落 K。 特別一提的是 K 絕對是一個好媽媽，他曾經請求張超雄議員幫忙，但是不是要張議員跟他脫罪，而希望議員能夠幫他的兒子。自從他被羈押之後兩年多來很難跟他兒子接觸，最令他不放心的居然不是自己的罪名，而是記掛著兒子的生活。兒子就是命根，就是一切。法官認為 K 是典型傳統的中國女性，每件事情都是以丈夫和兒子為先，即使要擔起整個家都一直含辛茹苦逆來順受。法官相信 K 是有非常良好的品格，平易近人，樂於助人，才引致這麼多人寫信為 K 求情。另外 K 事後非常後悔，法官認為這個最重要的求情原因，由於事發的時候 K 一直緊張前夫的傷勢，又幫他止血，又找鄰居幫忙，還親自扶 F 去救護員醫治，更告訴救護員究竟他用什麼物件去傷害 F， 同時請求救護員先為 F 治療。法官認為被告人明顯沒有想過 F 會在五天之後過身的， K 覺得內疚自責，所以羈留的時間抄寫佛經，並吩咐個仔去寺廟火化給 F。 每次聽法官審案的時候，他總是苦口婆心地勸導 K 和 K 的家人要做個好人。他宣讀判詞的時候表示理解 K 的情況，多年來的雅忍換來到案件發生的時候電光火石之間，積壓了多年的壓力一次過爆發。至於他發生誤殺的情況是因為被激怒，法官指出法律上被裁定誤殺罪名成立的人最高刑罰可以被判終身監禁，而罰款方面亦都是判罰任何一個數目都可以被接受的，所以他要從多個案例中作出考慮，加上案件並沒有一個量刑指引，而香港亦不受英國指引約束，所以法官要從案件中很多的因素來制定一個量刑起點。法官將量刑起點定為三年半，其後因為 K 被捕後跟警方非常合作，和盤托出，亦都從來沒有逃避過責任，一早承認了誤殺罪，亦都沒有浪費法庭的時間作於追查，合作地交代成件事的始末，所以獲得六個月的刑期減免。另外法官認為事發之後 K 非常內疚和後悔，還協助 F 盡快得到救護員的治療，是一個重要的求情因素，所以再獲得額外六個月的刑期扣減。最終 K 的總刑期為兩年半，由於 K 在审讯前已经被羁押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而且行为良好，应该可以即时释放。法官请惩教处人员帮忙计算已经还押的时间，如果刑期减去以扣留的日数之后 K 还未可以获释的话，法官便会调整总刑期，令 K 能够即时释放，因为法官认为 K 所受的惩罚已经是足够的了。最后法官不忘告诫，在庭外旁听的仔师要做个好人，不要令妈妈再担心。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